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小云，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啊。今天在直播间邀请到的是王经理，欢迎王经理。 小云好，各位听友好啊，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是咱们大连状元海啊，原产地直供的鲜冻鲍鱼带到给大家、啊、 嗯，鲜冻鲍鱼，哎呀，鲍鱼可是咱们传统的名贵食材了、啊、 对，那提到这个鲍鱼大家都知道啊，鲍鱼是名贵的海珍品，而且呢鲍鱼啊它是海洋食用的贝壳类，被誉为餐桌上的这个软黄黄金，肉质非常鲜美，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那么为什么这个鲍鱼它在市面上咱们卖的这个价格这么高呢？就是因为啊它的营养价值含有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。首先呢，它的蛋白质啊、氨基酸，包括维生素 EPA， 包括 DHA 牛磺酸，您家里孩子啊，包括咱们老人女士，包括咱们男士，这个鲍鱼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海珍品。 那么咱们在市面上很多朋友会说啊，我在这个星级酒店吃这个鲍鱼，跟我在市面上买的这个普通鲍鱼，怎么这个价格区别这么大呢？我跟大家说一下，首先第一点呢，首先它的这个品种不同，再一个呢，在市面上咱们买这个鲍鱼，很多的鲍鱼它都是养殖的。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鲍鱼呢，是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状元海品牌给大家带到了。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状元海这个品牌呢？首先状元海品牌是咱们大连本地的一个上市企业，也是大连市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。它在我们整个大连长海县呢拥有着自由海域，也就是什么概念，今天我们所有的鲍鱼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状元自己海里的。那么这个海呀、啊、纬度是多少呢？是北纬39度，也是就是咱们这个辽深的一个原产地 哦。 它整个的是深海15米以上，远离大陆架，没有污染，是真正天生天养的。 是的，哎，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确实是这个辽宁原产地的鲍鱼， 哎、 啊、这个确实咱们辽宁这个环这个渤海的地区哈、啊哎，海鲜确实好。 对，那么今天咱们推荐这个鲍鱼的这个也是咱们大连的特有的一个品种，这个品种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皱纹盘鲍。它的生长周期一般是2年到3年的一个周期。那么它的个头首先它是非常大的，肉壁非常厚实的，而且烹饪完烧口中它是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 Q 弹的。它主要生长周期非常慢，所以它积累的营养价值在你市面上买的普通的鲍鱼啊，营养价值要高了很多。当然它的价格也要比市面上卖的价格要贵很多。所以咱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皱纹盘鲍呢，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。然后呢，我们是通过咱们目前这个液氮工艺啊，零下200度急速的一个鲜冻。咱们零下200度呢鲜冻主要的一个用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可以把咱们这个从海边刚捞上来这个鲍鱼啊，原浆的鲍鱼就是无损的啊，没有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，直接鲜冻。 是的，哎，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鲜活的一个急冻鲍鱼。 哎，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，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，首先我们今天所有的鲍鱼呢取得了有机认证，这一包呢咱们是500克，也就是1斤装的10头到12头。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少钱呢？是200块钱，199元的一个价格。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，跟大家强调一下啊，是咱们每一包是500克，10头到12头。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买2包 送一包整整的三大斤，您带回去的有机鲍鱼鲍头呢是30头到36头全部配送到家。 嗯，哎，确实这个数量是不少了哈。平时这30多头鲍鱼在市场上售价 将近600块钱的价格了。那么今天咱们直接给大家带到是299块钱， 可以啊，一个半价的一个力度。哎，确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是壮云海活动鲍鱼，主品加赠品呢是一共三大袋，每袋呢都是1斤装，3斤足量。每个袋里呢应该是有至少10只的鲍鱼。 对， 平时啊这30多只鲍鱼市场售价得将近600块钱，哎，今天别管售价就给您打到299元哈，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。咱们平时的这个只有在饭店里能吃到的，餐厅里能吃到的，可能一顿啊吃个鲍鱼这一份儿啊，就可能几个人聚餐就一份就几十块钱，甚至上百啊。但是今天啊不到10块钱就一只，哎呀，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是299块钱，您带回是30头到36头的鲍鱼。咱说句实话，小云，现在299咱能干啥，对不对？出去吃可能吃一顿饭都不够，但是让您今天吃到是真正的有机鲍鱼，而且呢是咱们大连壮元海上市企业给您做到一个品质的一个保证。那么很多朋友会问，这个鲍鱼我回家怎么来吃啊？那么我现场呢教大家几种吃法。咱们这个鲍鱼很多的叔叔阿姨以往在家里蒸一蒸煮一煮，对不对？回家呢咱们可以把这个鲍鱼啊除了蒸煮之外，你可以给它做成蒜蓉的啊，或者是咱们回家把这个鲍鱼焯一下水，给它切成这个鲍鱼片儿啊，你放点小葱啊，放点香菜呀，你放点小米辣呀，放点这个咱们陈醋啊，你一凉拌啊，家里有愿意喝酒的啊，非常非常的爽口。再就是呢咱们这个鲍鱼啊，在我们大连有一道非常的有名的一道菜，相信很多朋友去过大连旅游的也吃过，就是鲍鱼炖这个土豆啊，咱们这个北京的朋友回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哦。 哎呦，炖出来之后啊，你可以配上2碗大米饭，非常非常的下饭。再就是这个鲍鱼呢，大家回家啊，就是焯完水，你给它切成小丁，然后呢，搁点那个韭菜，你包一顿那个鲍鱼馅的那个饺子啊，你煮完之后啊，它里面啊就一舀一包汤，那个汤汁它是非常非常，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鲜溜，太鲜溜了啊。所以说咱们今天呢这个鲍鱼回家吃法是非常非常多，包括咱们孩子你给他做一个鲍鱼粥都是没有问题啊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组合，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买2斤送一斤，整整的3大斤3大袋，您带回去的鲍鱼呢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，多少头呢是30头到36头。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少钱，将近600块钱的价格，今天咱们299块钱的价格。 没错啊，299元这个价格您能吃到30多只的鲍鱼，这很不容易了。壮元海的活动鲍鱼哈，主品加赠品呢是500克每袋哈，一共呢是给大家带来3袋，这样的话呢平时是将近600块钱，今天呢299元您就能带走。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哈。平时啊大家在这个饭店里可能只能是一份一份吃的珍贵食材啊，今天咱们就买回来啊，晚饭直接开一袋10几只直接吃。 是，而且呢咱们这个鲍鱼啊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，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胆固醇的啊，所以它富含的营养价值，您家里啊有这个老人的，包括咱们女士爱美的，包括咱们孩子啊，特别是咱们有的男士，对不对？工作压力大，这个鲍鱼因为它里面含有的这个包括有这个 DHA 成分呐，包括这个 EPA 成分呐，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，包括氨基酸，这都是利于咱们人体的，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所以啊大家呢可以回去呢放心来订购，放心来吃，因为我们所有的鲍鱼跟大家做一个承诺，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，能达到有机标准的有机鲍鱼。再就是咱们每一袋是没有添加，到家里咱们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啊。咱们今天的组合是买2斤送1斤，整整的3大斤3大袋，您带回去多少头呢是30头到36头的有机鲍鱼，今天的价格多少钱？299块钱。 是的，哎，主品加赠品哈，壮云海活动鲍鱼一共是3斤，每袋都是1斤嘛，就是3袋3斤。哎，平时呢是600多块钱啊，今天呢北广售价给您打到299元，一个半价的力度。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看东京奥运，购健康好物，北广购物与您一起为中国代表团加油。